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山西运城长直乡有一篇网上的通告暴露出来什么呢？去年11月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今年5月份到7月底对在大陆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展开一次全国范围全面彻底的调查摸底。根据这份通告，这次调查的原则是地方为主，群策群力，不留死角，对在当地展开活动的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协会、学会、商会、研究院等非政府非盈利组织。我们知道大陆对于国外的 NGO 在境内的活动一直是抱着谨慎的态度，但是呢，这一次加上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长张英伟在网上被曝光的一番评论，就被很多的媒体，尤其是境外的媒体大肆的报道。张英伟说呢，社科院里面有人接受境外势力的点对点渗透。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叫做高成，他呢也在微博上透露说，社科院的内部已经开始填表调查个别学者和海外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 NGO 和基金会间的来往以及财务关系。那么有人就认为这是一场针对境外 NGO 的全面的调查，也是对大陆学术机构民间组织一次忠诚度的调查。环球时报这样的事件当然少不了环球时报的评论。环球时报就说呢，社科院如此重要的机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放松，否则轻者干扰政府决策，重者危害国家安全。文章还有这么两句话，说社科院的个别学者为一己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黄皮白心，甘愿做境外势力代言人，这些人不管他们披上什么样的学术隐身衣，都要一查到底，从学术队伍中清除出去。这样的用语非常的尖锐，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 而且我觉得这个透露着一种冷战思维，感觉是这是铁幕要拉开了吗？是的，就是他用的这些用词，感觉好像现在这个敌我的，我们跟这个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他们在华培养了一批利益的代言人，然后他们要对我们进行渗透，他们甚至的这种渗透不只是经济方面，他们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对我们进行各种的把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变成他们的人。这个就变得好像这个语气确实是用的不同寻常，但虽然是环球时报一贯的语气，但是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层面了，感觉。 而且呢，这次事情发酵的轨迹也是非常的蹊跷，因为我们最开始了解到的这个新闻并不是从上至下，可以说是从下至上的。刚才我们讲到山西运城的这个乡里面的一份文件，如果你不看这个文件，你可能并不会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地方出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基层暴露出来的这些非常具体的文件，让我们看到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彻查的事件。刚才我们讲到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呢，他就炮轰社科院存在四大问题。第一呢，就是穿上学术的隐身衣，也是刚才环球时报评论里面讲到的制造烟雾。第二呢，就是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呢，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他要求全院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那么这样一番言论一出呢，马上在微博上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就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代表 表人物贺卫方啊、毛于轼这些学者们就开始炮轰啊，说这是污蔑、嗯、因为我们在微信圈里面尤其是看到一些文章是点名道姓的说哪一些的学者是接受了美国哪一些的反华势力哪一些的跟情报机构有关的 NGO 和经济会的资助、嗯、他们长久以来就是抱着见不得光的目的啊，在进行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那我们看到微博上当然贺卫方等人是质疑，他说这番讲话当中的所涉及的正常的中外学术交流为什么如何会被视为渗透，那你所谓的勾连又从何说起，到底是什么意思。贺老师呢他也发表了三四条接连的这个微博，就说有人对学术讨论设规立限打压意见，把正常的学术交流污为渗透，这其实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在开历史倒车。 对，而且是我们看到微信的上面传的一些文章里面有提到点名的人物、 嗯、 那我想除了刚才提到的贺卫方跟这个毛于轼老师以外呢，还有一位是林毅夫，那我们知道他也是政协委员、嗯、我想那对于一些不太知道情况的人来说会觉得哇真的很危险，连政协委员他都是这个境外势力在华的代言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到了一个很岌岌可危的程度。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吗？我觉得是说，特别是我觉得你怎样去判断，当你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学者，他是不是美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这个境外的渗透势力呢？你难道说是因为他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或者说他认为在中国在某些改革的时候应该用西方的一些思想去为我们服务，那他就是一个被认为应该是可能是外国的境外势力在华的势在华扶植的这个代言人，那你用这样的判断方法岂不是非常可笑吗？ 没错，那其实刚才除了 Cathy 讲到的贺卫方、毛于轼、林毅夫啊，还包括张维迎啊、周小川啊、樊纲，这些呢都是或长或短的接受过美国的一些基金会什么的福特基金会，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嗯、那在微信们流传的一些文章就是也是指名道姓了哪一些的非政府组织说呢这是美国在中国经济和平演变大业，就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啊、开放社会基金会，还有说是被称为是美国国会影子的这个亚洲基金会。好，那当然我们在境外看到很多的媒体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是保持高度的警惕，那我们空说无凭也是请到几位专家和跟这个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学者来进行点评。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毛于轼老先生，毛老今年85岁，可以说他是全中国最著名的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那么很多人也指责说这个天泽经济研究所他就是直接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且是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被某些人不可接受的一些研究目的。那我们来听听毛老他是怎么样评论这样一个事件。首先我请问他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事件他自己受到哪些直接的影响？ 我也受到影响我原来在社科院，现在社科院这个通知我要我报告跟境外合作的情况，有这个影响。 嗯，怎么个报法呢？ 他有一个表的，这个项目的中国方的主持人、项目的名称、外国的这个支持方，多少经费、什么活动，有一个表。 嗯，那您打算怎么填它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说明我们这个政府啊，对于国外的和国内的合作状况非常这个认识错误。 嗯， 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进步是靠西方啊，这个是客观事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以为外国人在中国干的都是特务，都是对中国不利的事。这完全错了，所以我要纠正他们这个错误想法。我就告诉他们我跟国外的合作是干了些什么。 嗯，那您会怎么样陈述呢？您的研究所里面能跟我们介绍？ 我个人我的研究所不这个他没有要求，他要求我个人。 那您个人是现在跟哪些 NGO 有一些来往呢？ 是今年去了日本，日本的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嗯， 还有佳能研究所， 邀请我去讲中国经济。 嗯， 我们有了中外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于进一步的互相了解有很大好处。 嗯，查您的话，他们有什么依据吗？您觉得从什么地方可以推断出觉得是受到什么境外势力的渗透啊？这样的判断是从哪儿来的？您有想过这个吗？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嗯， 但是我知道中国近一百多年的进步100%是受西方的影响，不是99%。这个说法是根据是什么？现在中国在技术上，飞机、火车、计算机、电视全都是西方的。 嗯， 在制度上，我们现在有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是西方的东西，中国自己生长不出这个东西来。秦始皇和慈禧太后，他干嘛要人民代表大会啊？我们有宪法，宪法是限制政府的权力。秦始皇不需要，毛泽东也不需要，这都是西方的。从经济上讲，我们现在有银行，过去只有票号，票号跟银行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有了银行就有银监会，有了股票就有证监会，这全都是学的西方啊。 嗯， 现在的大学也跟过去的私塾、国子监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用私塾了，不用国子监了，用了大学了、研究院了，这不都是学的西方吗？所以不但社科院被西方渗透，全中国都被西方渗透了。 嗯， 被西方渗透是好事是坏事呀？我觉得他们没想清楚这个问题，他们以为被西方渗透就是坏事，这个不知道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嗯，我还看到一些报道哈，就是点名就说福特基金会，说您创办的天泽经济研究所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且还说了年份，说从1986年就开始。可是您认为呢？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的帮助中国改革，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就是福特基金会跟您研究所和您个人之间是有什么样的来往呢？ 首先是这个福特基金会，它是为全人类的进步在那儿工作的。 嗯。 在最开始的时候，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相信，怎么会拿钱出来给别人为别人做事呢？啊，当然现在就是完全不同了。现在美国的用自己的钱为了别人的好，做好多的事。福特基金会，我觉得对人类进步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不光在中国有这个资源的项目。全世界都有，我到别的国家去都看到好多有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他们确实为人类进步做出重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改革30年有福特基金会的一份功劳。我们天泽所，而且我本人在1986年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就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现在政府里头有好多的人都是走的这条路，福特基金会还有别的基金会帮助中国政府派高级官员到哈佛大学的肯尼迪中心去这个受训培训，那你怎么解释啊？所以这些人完全不懂得福特基金会是干什么的，他们完全是一个抱残守缺的观点，用自己的狭隘的心理去猜测别人，我觉得很可笑的。再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最多的恰好是中国政府，我们这个小单位天泽经济研究所过去受到他们很少的一点钱，最近这两年一分钱也没有。也不是说我们不跟他合作了，我们还是要找机会跟他们合作的。他们资助我们做的很多重要的研究，对中国的改革进步有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对于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研究，这些都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的。这个中国政府是最大的资助受援单位。照他这么说，中国政府也在卖国。他们这个想法非常的扭曲，完全不了解世界上的情况，不懂得 NGO 啊，非政府组织起什么作用啊？其实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也是非政府组织，它不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它是一个国际的非政府组织。那中国接受这两个机构的贷款，好大的钱呐、啊！帮助中国搞了建设，你怎么离得开这些单位啊？而且中国的思想的进步全都是靠的西方，也不能说中国不会，也会，但是要还得过几百年。照中国如果是自由慈禧太后跟秦始皇那点想法，把中国封闭起来，完全跟外界没有交流，中国也会进步，还得几百年吧。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我也听到过香港那些评论人就认为说，这次的行动很有可能是希望在思想上、在逻辑上进行一些纠正啊、所谓打倒一些人。那您觉得这个说法它有依据吗？ 我觉得他动摇不了思想的，他又没有提出一个先进的思想，怎么会动摇别的思想呢？他能起的作用就是吓唬人，我要整人了，你小心点儿。恐怕这个作用是能起到的。 是，但是您现在有什么办法去反击他们吗？ 我觉得要让他们明白，倒不是要反击他们，让他们明白现在的世界是怎么个世界，让他们想一想中国的进步是靠的什么。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是一些思想不够开放的一些人，要让他们开窍。要这种人的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我是拿不准啊。还是他真是这么想的，还是因为要拿吃这口饭，这个我不清楚。反正我觉得从客观上讲，社科院应该接受全世界的好的思想，也不光社科院，全中国都要学习世界上好的东西。这个我们的领导人一再也讲的这个道理嘛，是吧？我们不是固步自封的。但是这位姓张的好像就是有点特别。 而且我也搞不清楚啊，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确信的言之凿凿的说福特基金会自愿自觉的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说基金会的董事啊、官员啊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或者直接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那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评述？ 我对福特基金会，据我的了解不是这样。他们的，我跟我接触过的人都是大学教授，他们来福特以前就是大学里的教授的，离开福特任期满了以后又回去教书去了。他们有情报机构的背景，也许有，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我看不出这种印象来。 就是在您的印象当中，他们都是纯粹的学者教授研究人员。 对，不错，一点不错。我接触福特基金会的人也不算少了。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学者。 而且我看到的这边的资料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准确，他就讲到福特基金会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和中国的大学是一块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然后呢，他与中国社科院形成的关系呢，主要关注的领域在经济呀、法律改革、教育文化，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话不错。 嗯， 最初的时候他们比较关心经济政策的研究啊，后来因为中国在经济方面进步非常大，而相对在法治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相对的落后，环境方面，所以他们的制度的重点逐渐地朝 这个经济以外的方向偏离。 嗯， 所以也是这样，我们这个天主经济研究所最近这几年没有跟他们有过合作，因为他们的方向跟我们的方向不太一样了。 那您觉得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运作会受到什么影响吗？就是他日后在中国的 运作。我想不大会，因为这一个人姓张的他是一个人啊，他也不代表政府。如果政府真的说福特基金会你就是个美国特务机构，这个问题就大了。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于士老先生他对于这个事件的回应啊，他其实也可以算作是这次调查的当事人之一了。说呢，现在呢，他是被要求要提交一些表格，但是他就没有详细的写出来说出来他会怎么样填这份表，反倒是说他会去说服他们，是跟他们讲道理，认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呢不是99%，而是100%依靠着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 对，我觉得听刚才毛于士老先生的这个一番言论啊，我觉得有几个感触。 嗯，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很当中的很多用词，或者说他的这个急切之心呢，让我觉得很像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很多的这个进步人士的想法。 嗯，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不同，就是可能就现在的状态是，如果说当然毛于士老先生他也有强调这位张先生他是一个人，他不代表政府，但如果我们政府真的整个基调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跟1840年以前的中国的政府闭关锁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就是而且还有其中有一个点，就是毛于士老先生提到的是，我们不能言西方两个字就很害怕，我们不能说听到西方两个字我们就觉得他们要把我们怎么着了，这其实是反映出我们内部的深层的一种不自信。 嗯， 如果说我们这么害怕交流，我们觉得跟在人家的交流中我们就一定会败下阵来，我们就一定会被人家渗透，那他们的这些人就一定会控制我们的经济，控制我们的政治，控制我们的意识形态，那其实深层就是反映出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想想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在跟人家的这种正面碰撞和交流中一定会败下阵来。 嗯， 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反思的事情。那可能现在的情况跟鸦片战争之前有一点不一样的是，那这次点名的是社科院，那中科院其实我相信在很多的科研方面它也都是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些西方的一些资助，但是好像我们现在对于科技方面的这种别人的渗透或者说资助也好，我们就觉得是比较好接受的，但好像是意识形态上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关得很严。 嗯， 我们就很怕别人会把我们怎么着，就是这种经济学的或者说是法学的。那刚才这个毛于士老先生他也提到说福特基金会被他对他们的一些资助，那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钱方面的基金方面的一个资助。那如果说除非是说我给你这笔钱，但是我要求你出的这个文件或者说你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对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一定要在中国产生一种什么方向的思潮，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定义为它是向中国的一种不好的渗透。 嗯， 可是如果我只是给你钱，然后这个研究是你自愿的，那我研究发现可能在西方的一些经济思想就是比我们的进步，那我就是希望把它介绍到中国来，那这个是学术界的一个自然的选择，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它的。 嗯， 对， 所以我刚才就问毛老，我说是不是回应了香港的一些评论，说他目的是要在这个思想上和逻辑上进行一些根本的动摇。毛老他很不同意嘛，他说因为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所以你没有办法是动摇这个思想，可能这个正正说明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弱势。如果你说自然或者科学或者技术方面你是有机会去接受它，而且接受它你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一套运行的体系你来利用它，但是如果真的是人的思想和意识上面发生重大的改变的话，可能这些是没有办法去挽回的，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新闻我们在大陆应该是很少听到人在主流的媒体上进行讨论哈，但是在境外呢非常多的媒体在进行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被曝光出来的一个轨迹， 其实我们并不是看到什么国安委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通知，即使张经纬的这样一番讲话，后来被社科院的另外的一些人士，比如说新闻传播所的所长，唐旭军他讲，他说他是内部的一番讲话，后来呢是被网上炒作起来，但他呢，这位叫做唐旭军的所长呢，就认为说。个别的研究人员社科院的确实是被渗透成为他国的间谍，而且也是出卖情报，也是被判监了。他说呢，我们目前也并不排除啊敌对势力对还在继续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渗透啊腐蚀啊。你想，因为毕竟社科院是这个党中央的智囊团嘛，他也并不是涉及全部的研究人员，所以呢整体的学术研究呢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样一番言论出来之后呢，你会有另外更大的一层担心，社科院的研究它是不是只是纯粹着为了迎合某一个政党意识和思想来进行的，是不是能说明它根本就不是在进行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这个是对于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种担忧。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毛老他就说，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的这样一番言论，他并不能肯定这是能不能代表更上层的旨意。可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位专家呢，他有另外一番评论了，他会跟我们联系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种种的事件，再来有一些更大的形式上的判断。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为您连线的是国内著名的军事专家赵楚先生。好，我们刚才说马上要再来连线赵楚先生，来听听他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有什么不一样的评论。 因为新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它本身是根据所谓现在最新的这种国家安全的观念，那按照目前这种官方的宣传和解释，现在所讲的国家安全不完全指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比如说外敌入侵啊，或者一些大型的国家动荡啊，它现在范围是无所不包的，从传统的这些军事安全，直到所谓最近在讲的这些什么意识形态斗争啊，包括一些这个官方所讲的外部的渗透，它都算在内。而像 NGO 这种非政府组织这样的一些机构啊，本身它很多都具有国外境外的这种背景，或者一些基金会或者是一些慈善机构等等吧。那么像这样一些背景呢，在这个大陆的政治观念下，传统的政治观念下，看起来应该讲它都属于非常容易是被警惕的一类对象。所以国安委要求清查 NGO 这个机构，我想它主要的考虑还是就是境内的民众跟境外的这种金钱资金人员还有这个事务上的事务主题上的这种联系，可能主要是要摸清这三个方面。 我看到中纪委就是驻社科院的纪检组长张英伟，他呢就批评说社科院里面有人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那你觉得他的身份是能够代表很上层的旨意吗？ 张英伟这个讲话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在知识界也积极了很大的一个反感，我本人对他这个讲法也应该说是非常负面的评价。因为这个国外渗透，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所谓跟背叛国家的嫌疑，这种指控在文革期间，在极左政治期间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过去在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这样的一种大家已经嗤之以鼻啊，认为是非常荒谬的一些指控，居然现在以相当高层的身份指出来。因为张英伟他本身是中纪委的派驻人员，而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整个执政党的工作核心之一，或者说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部门之一就是纪委啊，不断的有贪官落马。那么作为这样一个中央高层机构派驻人员来公开发表这样一个言论，这个很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最起码它是代表着中央纪委这一部分的意思。而我们知道纪委不可能单独出台一个这样一个指控，因为这个指控是一个政治性非常高的指控，所以呢这个看这件事本身也标志着在最高层的这种政治学理念、政治学说，或者说这个总的这个战略方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呢是明显向左转的。 明显向左转，单凭这样的事件您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吗？ 最近这种现象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两年来很多因为一些公民意见的表达，比如说大家以前非常熟知的这个南方周末的这个抗议事件，那么他参与的一些人员像那个郭飞雄已经被羁押了，而且前两天有消息说已经正式转为这个逮捕，要提起公诉。那么像北京许志勇啊、蒲志强啊这样一些过去对公共问题有很多参与热情，那么这样一些人在最近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被抓捕，那么对于网络和媒体的言论也明显的收紧，比如有些人就是不能在媒体露面，有些人的名字不能见报，那这样一些现象都是过去极左政治时期、文革时期非常常见的。在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现象应该说一直处于削弱的过程，那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了这个公共话题的水面，这本身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标志了。那么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就从人民日报到求是，这些代表着党的最高声音的这样一些刊物都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对这个宪政、对所谓普世价值展开强烈的抨击。那这样一连串的信号加起来，我们再联系张英伟的这番讲话，我们就不难看出来，就这不是一个个案、一个个别人的一时的发言，而是代表着整个政策方针的一个转向。 我在微信上面读到过一些文章啊，对美国的几个基金会进行点名的很直接的批评，比如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您对这些基金会有什么了解吗？ 我对这些基金会的存在我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我本人呢和这些机构没有过业务上的关系哈，也没有人员上的来往。我觉得这些机构背后有没有参与到美国的一些情报作业因素，这个我不敢肯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针对知识分子叛国的这种指控，对社会这个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大陆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认为勾结境外的敌对势力来实现外国这样破坏中国的这样一些阴谋意图，这种指控本身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是在从57年到67年到77年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指控。那这种指控往往就是社会政策收紧、这个打压的政策升高的一个标志。因为从过去看，不论这个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或者说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员，如果说他跟境外的情报机构真的有勾结，那么这个应该由国家安全机构来侦查，来作为个案来处理。而张义伟那个讲话和最近我们看到媒体上的一些声音，特别是网络上一些这个大 V 的声音，他明显是在把整个所谓这些基金会就作为所有的作为都作为一种情报作业，而且作为是一种针对中国敌对性的情报作业。而且呢在国内呢他们是针对整个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相当于大的一个群体，那么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问题不是出在福特基金会所从事的这些事情里面有没有一两个人或者一两桩真的是有情报背景，这就不是关键了，而关键在于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声势、这么高的一个调门，它目的是要来打压内部的知识分子。 那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您对于国安委的职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吗？ 对国安委的认识呢，应该说我历来都是一致的。我记得这个事情曾经你们也采访过我。 对。 国安委之所以成立，不是说过去国家安全没有人管，那过去国家的相关安全包括国防机构是照常运转的，那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国安委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两个核心的要素导致这个国安委的产生。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说，最高的执政者、决策者对安全的定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过去在对安全可能主要是指这个军事安全、国防安全，那包括一些扩大的所谓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啊等等。那这个国安委成立很明显表明，它主要的工作从过去的传统安全 之外，要把这种所谓政治安全纳入到议事日程。所谓政治安全，比如说社会的动荡啊，社会的抗议运动啊，甚至包括他们所讲的这个意识形态这种安全，什么价值观等等。那这些按照过去的定义都应该说不在国家安全战略所关注的范畴之内。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国安委的成立啊，本身也表明在目前这一代的决策者和执政者的心目中，安全问题已经成了国家大政的一个很核心的议题。因为从78年以后，我们看到一直讲的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嗯， 那很明显现在成立这个国安委是表明在最高的决策者心目中，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最起码和发展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处于同样优先度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说到国安委，我记得确实当时在国安委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连线过郑老师。那当时18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可以说呢，国安委的成立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很多的讨论都集中在美国也是有国安委的，那中国的国安委跟美国的国安委的职能和权力可以进行怎么样的比较。那其实通过现在的一些事态的发展的轨迹，有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中国的国安委的权力是远远大过于美国的国安委。而且你一提到 NGO 啊，就说什么基金会，我立马想到的是说这个难道不应该是民政机构应该是进行管理的东西吗？为什么它这么直接的就是落到国安委这个管辖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过，它最开始曝光的时候呢，不是说国安委下发一个什么样的文件，而是说基层的人士他接到国安委的通知，媒体并不知道。最后呢，他们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是有点犯糊涂，有点蠢了。本来可能上层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低调着来，低调的，但是彻底的、大范围的、大面积的。可是你不要这么张扬。虽然他讲的那些方针啊，说什么要绝无死角之类的，感觉是下了狠心。但是呢，底下那几个刚才讲的山西的一个地方，我看到广东、广西还有什么福建，他们就整个就把完整的一张文件，你知道吗？就直接挂到网上。我看到这个是福建，平和县教育局，他们怎么写呢？说关于开展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前提是说，中学、中心小学、9年一贯制学校、什么正兴学校、县直教育单位，说接上级通知，必须梳理排查和本部门及直属单位有合作关系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的情况要怎么怎么样，到什么时间要怎么样去交表，说时间紧任务重，请各单位尽快的落实。他通篇的文件给你传递的那个节奏感就是，哇，这个事儿真 是 很大一件事情， 对， 大过天的事情，要克制性，很紧张，跟你反思风啊、八项规定啊，慢慢来的，长期的那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 而且我感觉你看，像为什么说国安委下了这个文件，或者说国安委有这个政策的指挥，立刻的各级政府也不用什么层层申报，我就把这个发上来，至少给我们透露一个信息，是国安委他在权力上是可能是可以越权去做一些事情的，他是大过很多的机构的，就是他可能不用走我们正常的日常政府运行的一个行政手续。这就让我想起国安委很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发改委。就是你看发改委，像刚才赵初也提到说，以前是以经济工作为重心嘛，那那个时候就有发改委，发改委是一切的这个经济的改革的指挥大棒，那所有的部门那个时候几乎都是要配合发改委，然后发改委可以说是凌驾于很多的经济财政部门之上的。那现在国安委也给我们这种感觉，但是那如果就此发展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呢？最后发改委发展成了一个畸形的机构，它就是你没有人限制得了它，没有人管得了它，然后它的这个权力变得很大，然后很复杂，整个的手续啊什么的一切都变得很复杂，然后大家提到发改委就觉得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那国安委如果就此发展下去，它可以比方说它甚至它一个文地方政府就要立刻的当做一个很大的首要任务去执行的话，那将来国安委也会变成那样的一个机构。然后刚才赵处也提到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要对 对知识分子叛国的这种指控，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是发展成为一种全社会的恐惧，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提到57年到77年，那这个当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大家已经都知道，这已经是历史的教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再重演一次，我们还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后果？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联系最近在网络上发生的事件哈，具体这些职能部门或者最高决策的机构，他到底是怎么样做出这样的决策的？我们完全不能够了解其中内情，只是从目前表现出来的，至少我们在网络上接触的，会明显感觉到，首先微博它是没有从前活跃了，自从它定点清除大 V 之后，然后就拉了几个示众之后，我们也连线过啊，相关的一些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都会自我审查，比以前更加的严重，讲话非常的谨慎。那这是微博，在微信上，微信我记得我讲过好几次，就是现在的公众账号，它是可以通过搜狗来进行搜索的。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不管是腾讯方也好，还是搜狗方也好，他们认为这是商业上的一次合作，其实是互利互赢的，而且是对于想要获取资讯的公众来说，它是可以有一个更加公开的渠道，是了解到微信圈里面在进行什么样的讨论。但其实对于真正是想要获得进入一个圈子的话，你会有一点恐惧感，说哎呦，本来这是我们内部圈子，可能只是我们小范围讨论的一个东西，现在你不管是任何人，你都可以搜索得出来，这其实是不是另外一个对于所谓隐私的开始侵犯的动作？ 就是大家当在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担心隔墙有耳，我要担心可能会甚至威胁到我个人的一种人身安全。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可怕。而且我们刚才说，你说微博上的一些大 V， 他已经开始自我审查了。 对， 那我觉得这就意味着说，这种杀鸡给猴看其实是起了效果的。那刚才赵叔也说，这个国安委他说的他的这个很多的功能啊，当然不光是他的这种对安全的控制，不光是可能我们对恐怖主义的一些防范，或者说是对这个军事啊国土方面的一些，其实我觉得说白了，国安委现在的首要任务可能就是维稳， 控制思想上面的异化， 异端。除了这种经济，除了这个安全呐、或者说是经济方面的，我们现在也在控制意识形态上的，就这个稳定，不光是我们的经济政治的稳定，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也要它稳定。 我昨天还尝试了连线香港的一位评论员啊，当然他因为跟内地可能来往比较密切，所以呢他觉得这事儿有点敏感，就没有那么直接的想要出声音。倒是他的一个意见我觉得也反映了另外一些人的观察哈。他说其实在学界呢，这个所谓的右派已经被左派打趴下了。他说你，我说你凭什么有这样的判断？他说你看在国内的一些比较高端的比较大规模的大型的讨论会也好，峰会也好，是很少看到像从前那么风光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那高谈阔论了。你比如说何伟芳啊等人最近都稍微是低调了一些。他说这就是反映一种情况。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事情吧确实有点敏感，因为你说白了就是说把我们现在自己没解决好的问题你把它归结为是外部势力的渗透。 对。 所以呢他这个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说是模糊了焦点。因为即使这些基金会他花了钱去资助你进行一些决策可是最终决策权还是在咱们自己手里啊，没有人能够替你做出最后的决策呀。 没错，这些基金会资助的学者也好，什么或者说是这些社科院的人士也好，他其实他最后他只是提供给你一个智囊的作用，那最后决策的确是还是在这个决策者的手里面。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你如果说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右派的这些自由派的经济学，可能在现在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它是比较适用的，它对于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发展演变，很多国家试验过，觉得它是成功的，那我们就因为它的来源是西方的，我们就要去否认它，我们就要去害怕它，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用它，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荒谬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些文章还专门是总结了说现在这些来源可疑的 NGO 他们是怎么样对中国进行渗透的，他们有几种方式啊，比如说是选择资助中国的分裂势力，像疆独啊、藏独啊、港独啊、民运分子，这些都得到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那这些分裂 内势力呢，就利用合理的时机策划极端的事件，试图借助极端事件在中国煽动起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来分裂中国，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和党政部门的合作，比如说跟中国政府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像商务部啊、卫生部啊、民政部啊、教育部啊和外交部啊，都和这些外国非政府组织有着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那么他们一方面呢，就借助跟政府合作的机会，对有关部门的官员进行腐化渗透；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时候呢，获得必要的保护。而且呢，还能够通过这些官员来获取重要的情报，直接影响中国相关政策的出台。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跟这些高等院校啊、社科院啊这些研究机构和一些媒体机构的合作。跟这些人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培养一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并且资助中国访问学者到美国访问，那把这些人呢变成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误导，对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颠覆。媒体呢也是这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对抗的重要的手段，比如说进行一些片面的报道啊、煽动啊和舆论施压呀，来引发国际关注。 我觉得这个还有说对媒体进行什么报道什么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把群众都想得太简单了，好像群众就是一受这些人的一受这些学者一受这些媒体的影响，群众就会跟着跑似的，但好像群众是完全没有思想没有自己判断的人似的。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群众，就是我们太小看群众了，就觉得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太简单了。 哎，如果真的是这样哈，你就感觉到中国大陆没有一块是没有被渗透的，全中国都已经被渗透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刚才说到疆独，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坚决的要把他们清除出去的。然后说一些个别的基金会或者说学术的里面，可能有一两个腐败分子，我相信就是变成可能是特务或者怎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件事情你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才存在啊，我想就好像斯诺登曝光美国在对很多国家进行监控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其实之前是有意识有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没有被放到台面上来。我想各国这个情报可能也是有一些特务在每个国家，大家也是都是知道的。但我们不能把这个因为有一两个个案就把它整个的所有的 NGO 都抹黑成一种渗透的在华的这种境外势力的对我们的一种不好的渗透。 而且呢，这些给出的结论哈都有一个硬伤，它只是结论，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细节披露，所以呢也是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意见我们要听多方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还有一位在内地啊，现在是很少能够听到他意见的一位现在在台湾政治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著名的评论人校属先生，来听听他对于这个事件又是有什么样的观察的。好，我们待会儿见。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那么趁讨论这个话题的机会哈，我们要听听真正是在境外的一位评论员，以前南方周末非常有名的校属老师，他现在在台湾政治大学做访问学者，听听他的意见。 就像企业要注册诸此类的，企业的这些情况，他不会有国安会，他不会有那个安全部，不会有国保去查，他就工商局就行了，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我刚才讲 NGO 跟这个是类似的，这些情况政府当然要掌握，但它是应该由普通的民政部门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事来了解来掌握。就是说由国安会来查，这显然就是说事实上他就已经把这些 NGO 当作潜在的敌人了，他就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民政事务，也就是说这个来头就是很不友善很不友好。 那他为什么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还是所谓的，我想第一个就是中国那个国家暴力机器的它的一个惯性， 第一，他需要敌人，没有敌人，他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他就没有重要性，所以他必须人为的去寻找敌人，制造敌人，这是他的一种惯性，一种本能。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说对，政府不能掌握的，政府不能控制的，他都不信任，都带有这种戒备的心态，就自己那个度量气量太小，就不像一个大国的政府，也很小的这一点上，说白了，也就只要是自己不能控制的，他都认为可能是自己潜在的敌人。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尤其是我刚才讲的政府不能控制的，尤其是那个跟所谓的境外，他是尤其不信任的，尤其戒备的，只要是境外，那么都是他掌控不了的，无非也就这些原因呗。 嗯， 这传统的还是毛泽东时代传统的阶级斗争为纲。 好，校署说的其实跟刚才的两位嘉宾也是观点很类似啊，就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些事情多了之后呢，就会反映到底这个国家在重大的一些，尤其是思想层面，它的指导的思想，它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转变吗？这些其实串起来的话，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具体的一些变化。 的确，包括说我很同意他说你掌握这些 NGO 的资金的来源用途，或者说他跟美国的一些关系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的确，如果由国安委直接来查，你首先你给这些机构带来的一个心理上的感受是我恐惧了。 嗯， 那将来真的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些很多 NGO 它是那种全世界范围内的，它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或者说它是一种公益性质的来帮忙的，那会不会因此从此就望而却步，不敢进入中国呢？更何况中国以前的这种 NGO 审查就已经是非常之严格。 嗯， 那你这样其实就是说白了是阻碍进步，特别是包括学术上的一些也是。那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是东三环上面有一个我忘记名字的美国的一个 NGO 的组织，它是一个促进学术交流的。那他当时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知道国外有一些什么好的 journal 上面有一些好的文章，但是你没有办法获得它，你可以去那边向他请求说我希望要这些文章。那他可能你在门口等一会儿，他几十分钟之后他就给你全部打印好给你了。你说他 而且是免费的。 对，是免费的。他这样对你这种行为，你就把它在那边去渗透吗？他单纯的是想要促进学术的交流，可能我们不方便获得的一些东西，他帮我们去给我们一些学术的国外的研究成果的文章。 而且现在我觉得双方有点隔空骂战的感觉，但是都没有给出一些最为实质的证据。就包括现在刚才对毛老的那段访问，其实我应该再问他，因为他讲到是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的帮助中国发展，真心诚意这个又怎么样去证明？ 是你很难判断 怎么样去判断你为什么得出这样的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一些结论。当然对于公众来说，我们始终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圈子和神秘的一些事件，当中很多的细节我们都没有办法获知。但是如果说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争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向大家披露？如果没有披露，任由的这些阴谋论和揣测的话，可能引发在心理上和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会更加的大了。 特别是没有证据的时候，你就一刀切，这个损害太大了。 没错。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句话新闻，谢谢收听，再见， 再见。